中的真言，那一夜摇动啊所有的经筒，不为超度，只为触摸你的指尖。那一年磕长头，匍匐在山路，琴键只为贴着你的温暖。那一世转山啊，转水转佛塔，不为来世，只为途中与你相见。那一瞬我一飞，相无助，蓦然听见是你诵经中的真言，那一夜摇动啊所有的经筒，不为超度，只为触摸你的指尖。山路不为琴键，只为贴着你的温暖。那一世转山啊，转水转佛塔，不为来世，只为途中与你相见。那一瞬一瞬我